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概念，这就是封锁点。对于任何一个事物而言，在调度中该事物获得其最后一个锁。当然这是由 DBMS 的并发控制管理器负责授予的。在调度中该事物获得最后一个锁的时刻，也就是增整阶段的接触点，称为该事物的封锁点。当然我们要在这里还稍微要区分一下，该事物申请最后一个锁的时刻以及它获得最后一个锁的时刻是不一样的。只有它获得了最后一个锁，它那个时刻呢才是这个事物的封锁点。